有五小时，下午3点锁定北京电台，精彩节目不间断，丰厚福利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腊月27，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将欢乐开播，有趣有料的辩论，风趣激情的演说，幽默开怀的脱口秀，丰厚的现金红包，北京电台汇聚各路名嘴，精心打造全新的春节声音大秀。届时北京电台9个专业广播将从15点到19点进行4个小时不间断并机直播，与听众朋友们携手迎新年。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映客、今日头条将同步视频直播。4个小时的精彩直播将汇聚8方名嘴，回归声音本质，为听众朋友们呈现一台精彩绝伦、欢乐不间断的幽默语言大餐。本台原定15点到19点播出的开心茶馆、四点有戏和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今天暂停播出一次。此外，北京电台也将一改往年手机摇一摇的互动玩法，在4个小时的直播当中特别设置了多轮喊红包环节，听众只需要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根据主持人的提示喊出关键词口令，就可以抢丰厚的现金红包和年货大奖。2018年春节，市政府向首都市民免费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截止到目前，所有3轮抢票已经结束，30万张庙会门票全都发放完毕。主办方提醒抢票成功的市民，尽快到预约换票点换取纸质门票，换票截止时间是明天下午的6点。明春节礼俗，树文化自信。2018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正在国家图书馆开展，参观者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或国家图书馆读者卡免费参观。市商务委主办的京味大年乐购月活动正在全市范围开展，活动分为商超、餐饮、线上消费加文化服务四大板块，实现吃喝玩乐优惠全覆盖，活动将持续到3月7号。交管部门发布交通预报，本市已经进入节前的出行高峰，交通场站及大型商圈、批发市场、综合性餐饮娱乐区等将成为交通热点，晚高峰交通压力突出。预计节日期间，地坛、龙潭湖、白云观、大观园、琉璃厂等地举办的庙会活动将吸引大量客流、车流。正月初一、初五前往雍和宫、八大处、潭柘寺、红螺寺祈福游客较多，容易造成周边道路拥堵。正月初一，交管部门将对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采取禁止车辆通行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各医院的春节值班安排已经公布，春节期间部分医院儿科依然出诊，除了北京儿童医院、首儿所等儿童专科医院之外，北京友谊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都开放了24小时的儿科急诊。专家提醒，春节期间儿童高发疾病大多是吃出来和玩出来的，其中消化系统疾病和摔烫伤等意外伤害最为常见。此外，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的急诊也24小时不停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六里桥西向北盘桥处车多，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连续两周的时间都会为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面带来乐享生活的春节特别节目。那我们可能会有五期的节目，会梳理一下曾经我们采访过的演员或者是歌手到节目当中，他们到底有哪些出色的表现。那还有五期节目呢，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大家带来的春节大联欢。那今天我们要回顾的是哪一期节目呢？在回顾这一位嘉宾在节目里的表现之前呢，要先说几个关键词，说完了大家应该就能够知道这位嘉宾是谁了，而且呢应该会对他曾经来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会有印象。那关键词是这样的：白夜追凶、兄弟俩、炸裂演技。啊，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接下来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时光的这一位嘉宾，没错了，就是演员潘粤明。因为白夜追凶的这样一个关键词呢，今天潘粤明也会用两种方式来跟我们打招呼。首先打招呼的方式是哥哥关宏峰的方式。 大家好，我是潘粤明。 接下来用弟弟关宏宇的口气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佩岸。 我们的潘老师也特别可爱啊，因为大家呢在看完了《白夜追凶》这部非常火的网剧之后，就说哦，看关宏峰和关宏宇的时候根本分不出来谁是谁，所以呢大家也特别贴心，给潘粤明老师在生活当中也想象出来了一个弟弟叫潘粤岸啊。刚才这个打招呼，对，不同的在剧中不同人物会有一个反差啊，一个是被称作是面瘫哥的哥哥，还有一个是大家一直都捉摸不透的弟弟啊，关宏宇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一次在这么火的网剧《白夜追凶》里面，潘粤明老师是尝试了一人分饰两角，而且呢大家看完以后大呼过瘾，就说哎呀，没有想到原来认为特别文艺的潘老师在挑战硬汉角色的时候演得这么棒。那这一次的成功，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这两个角色，而且对你的演技有这么大的认可，会不会你也在考虑说哦，可能这个方向是目前这个阶段我比较适合的，考虑转型吗？ 就是转型这事儿也不是我自己想的，对，我也没有去就是说刻意的去考虑过，因为演员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在尝试不同的戏路，而且我现在大家看我这个 年纪也不适合演小鲜肉的戏，对，所以我跟他们这个戏路子不冲突，啊，慢慢的这个成熟了，或者说，这个岁数变大了，我觉得也可以多演一些以前没有尝试过的角色。所以这一次，大家比较喜欢看这个《白夜追凶》，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就是没见过我这种造型或者这种表演方式吧。以前可能就是几年前的那些古装戏，大部分都是比较这个文雅的形象，对。 嗯，那这一次获得了成功的角色，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哦，潘粤明老师真的不愧可以叫一声老师啊，演技炸裂，刚才是我们的关键词。那其实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们原来在《白夜追凶》这部网剧出来之前，对于潘老师还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那你现在回想，如果真正意义上算第一次拍戏，大概是什么时候了？ 第一次拍戏那很早了，对，应该是90年代初吧。 那真的是很早了，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那个时候刚刚出生，潘粤明老师、潘粤安老师都已经开始演戏了。那原来小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说年轻一点的时候，演戏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投入感会比较重一些。现在呢，会投入也好，跳出来再看也好，会收放要自如一点。因为很多的观众在看完了《白夜追凶》之后都会有一点担忧，说啊，会不会进入角色太深了，然后两个角色有点拔不出来。那你现在再想一想说，就拍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为角色做过的最深刻的努力吧是什么样子的？ 啊，那就是不胜枚举。这个做过努力，其实你怎么说叫做努力呢？那我去跑个龙套，我从来没剃过秃子，我刮个秃子，他也去演一个清朝的这个小兵，他也是一种努力，对吧？然后你可能有些角色他台词量特别大。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玩，然后就每天就闷在酒店里，背的可能都已经睡觉都睡不好了，但是还是在这拍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流畅啊。对我来说其实就心里会很难过，对，这也是一种努力，但是只是没有成功，对，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你就坚持自己觉得正确的然后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一定要坚持，不管多难都一定要坚持。 潘老师从90年代就开始在接戏塑造不同的角色，那到现在为止有没有特别想拍又还没有演到的角色类型，或者是某一个角色啊？也许原来看小说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角色，说要是能够拍成电视剧，我特别想演这个男主角这样子的。 演员接戏他有一个这个运气和缘分。对，不是说我想演什么我就能接到这种人物的剧本，对，我只能说是什么戏找过我来，然后可能哪一些是我最理想的或者说最合适的啊。所以我也没想过《白夜追凶》可能就会大家会这么喜欢，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不知道演出来什么效果，也是在一种尝试嘛。 对，其实说到尝试，潘粤明老师这一路我感觉也尝试了很多的角色，像男扮女装那样的。 是我在梅兰芳里面演梅兰芳的哥哥，就是其实演的就是一个男旦嘛。对，因为我曾经说过，我觉得演员就是尽量的多去尝试不同的类型，生旦净末丑，只要是角色好啊，倒无所谓他在戏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 上一次咱们联系采访到节目里面来做客的时候还是唐人街探案那部电影快要上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天。那在电影方面，潘老师会不会还想要再做一些新的尝试？有本子目前在接洽当中了吗？ 还在谈，对，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多拍好的电影作品，对，但是就是现在这个老百姓欣赏水平很高，然后市场竞争又这么激烈，我们一年就12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把有限的时间，能够投入在更适合自己的这个剧本上。 反正大家就是要表达一下这样的心声啊，就是对潘老师现在已经成功的塑造了兄弟俩在《白夜追凶》里边这样的角色，也让我们看到了演技的一个很大很大的 惊喜感，那也很希望能够有继续好的电影的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啊。说到这个作品，以前很多人觉得说到潘老师，那肯定就是文艺小生这种感觉。除了角色里面塑造了很多很文艺范儿的青年之外，大家看您的微博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好文艺啊，一些爱好也都特别文艺。您现在把自己往文艺青年这个方向定义吗？ 这个其实你是等于带着给我定位来说过来的。我因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文艺青年到底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这个属性啊。你说我具备不具备幻想？演员其实这个都喜欢幻想啊，想象力也都很丰富啊。如果说你屏蔽掉这一块儿，你束缚住自己的话，可能很多角色你就塑造不出来了。对，所以写写画画可能很多人都。对，中国这个人才太多了啊！我喜欢写写画画，其实只是生活的一种能量的释放，一种情感的抒发。但是写画好的人太多了，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之不尽，用之不完啊，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种爱好。 但是我看到您的微博上面展现出来的一些书画的功底，还有这个画的题材也很有意思。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要画猫？然后这个很动画很卡通的这个感觉，所以跟您一直以来的生活上面的爱好呀，包括对于小动物的一些喜爱是有关的吗？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从黑白电视开始看嘛，就一直觉得动画片的那种表达方式特别适合那个自己的这个看电视的这种兴趣爱好，所以就一直有这种情节吧，包括漫画啊。然后从小画画的时候开始画漫画人物，我觉得一直都在伴随着我，所以不管我以后多大岁数，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它的这种童趣，我一直都会去保护它。 那除了在家里面还继续一如既往的爱看动画片之外呢？因为很多的演员考虑到自己要塑造不同的角色，也会有选择的去看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那潘老师会比较倾向于什么类型的电影？ 电影啊，我倒是不挑啊，有时候是因为工作有针对性的去看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更喜欢这个比较科幻的或者比较喜剧的片子。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大家可能认为喜剧都是商业片，但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喜剧片子很难演，也很难做啊，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我愿意在笑声中多去研究研究。 那都已经说到了喜剧电影了，赶紧给我们推荐几部吧，春节的时候好看一下，阖家欢乐一下。 推荐电影啊，那就太多了。推荐电影，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就经常那个反复的看一些片子，像什么《勇敢的心》呐，《燃情岁月》呀，还有什么《美国往事》啊，我觉得其实都很棒。然后还有《教父》什么的这些片子，然后就还有一些比较好看的动画电影，对，像宫崎骏的作品，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这个掺和着来，看沉重了，然后看一看轻松的，调剂一下，对，然后你再去研究里面的它这个学问和结构什么的。 其实到了春节的时候呢，哎，快放假了，很多人也开始在为自己，哎呦，这春节假期得充充电呀，不能就胡吃海塞，完了以后就睡觉，也得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来几顿大餐。那刚才我们的潘粤明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的电影，确实是这样，得穿插着来看啊。有时候我们就看一看，可能有点伤感的呀，或者是有一些教育意义的，甚至是有一些烧脑的。这段时间也上了很多的，包括整个2017年都有不错的一些烧脑片，很值得大家在春节期间再来回顾一下啊。当然了，还有像我们的潘粤明老师说到的宫崎骏的漫画啊，这样的动画片，我们也是可以去在春节期间合家欢乐一下的。我觉得动画片真的是非常的合家欢。好了，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刚才一直在说非常非常火，整个2017年，甚至是作为了第一部走出国门被国外的专业机构来购买的 电视剧的产品啊。白夜追凶呢获得了好的口碑，也获得了大家的点击率的支持。在潘粤明老师最近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名字叫做声临其境当中呢，他和侯勇老师两个人就合作配音了一把白夜追凶的片段。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个片段，也很震撼。 为什么在这儿交接？ 因为家里不够宽敞。 什么意思？你疯了？ 灭门惨案，物证我已经看过，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如果里边 DNA 跟我的吻合的话，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你跟我说实话，吴正义家五口是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陷害我？你说话呀！你把所有的人都当傻子一样耍，连你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你还吃人吗？关宏峰，我敢堂堂正正地说，我根本没有杀害过吴正义家五口，可你敢吗？说话呀！ 我希望你还是能够冷静一下，就算是你刚才猜的都是真的，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 去支队啊，不怕到了天黑回不来呢？ 做人走人路，撞鬼踏鬼途，我也该趟趟晚上的道了。你恨我吗？ 你知道一个人生下来能有一个孪生兄弟的几率有多大吗？从小到大，虽然咱俩有相同的外形，相同的声音，甚至体内流着相同的血液，但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对吗？如果说一母同胞是缘分的话，那咱俩能并肩走到今天，那就是造化。心中有我就是想告诉你，如果换我是你的话，或是说有一天你要是沦落到我这个地步的话，我是绝不会抛下你不管。

预订热线8178888 8178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盛博， 我是朱红， 我是郭伟， 我是佳佳。 2月12号下午3点， 锁定北京电台， 与您相约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 爆笑的脱口秀，大大的红包都在这里哦。 2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乐享生活将连续2周为大家带来春节特别节目。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5期节目啊，当然不是连续的，这周3期，下周2期，我们会有5期节目，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演员或者是歌手啊，他们在节目当中的精彩问答表现。当然了，还有5期呢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大联欢的相关的经典内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演员潘粤明，在2017年的时候，一部非常火的网剧《白夜追凶》，让大家再一次的把目光聚焦在了潘粤明的身上。那潘老师呢也有话要说。上半段我们也回顾了一下身临其境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潘粤明老师和侯勇老师一起原音重现了白夜追凶当中非常经典的兄弟二人对决的这样一个片段，很过瘾吧。好了，下半段我们继续的跟潘老师来对话。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聊过了关于文艺青年的这样一个话题，可能在微博上面潘老师主要呈现出来的，或者是在很多的观众啊影迷的心目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形象是好像有点沉静，潘老师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形象。那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安静的这样一种性格会不会有时候也会给你生活当中带来一些困扰？ 偏安静可能是给大家的印象吧。对，就我反正是因为这个也不是20多岁小鲜肉了，就是该踏踏实实的这个脚踏实地的过日子，对吧？我就该安静的时候安静，该欢快的时候就欢快，其实就只要适合自己吧。 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多面性，在生活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呈现出来的，不会是一直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安静或一直都是很闹腾的，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模式。有时候调到这个沉静模式，有的时候可能是欢快模式。因为白夜追凶的原因，在2017年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粉丝关注到了潘老师，那这个时候你会对于粉丝嘛，那肯定会多多少少的做出一些，比方说给你截个表情包呀，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到机场去等你啊，接机的这样一些行为，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演员，然后你所有的作品和你的行为都是在大家的关注下啊，所以你做的好与坏，其实他们的反馈其实是非常这个对等的。对，而且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很多影视作品啊，一些艺术的这些形式啊，都是要通过互联网得到这个很准确的这个信息量和反馈的。还行吧，因为毕竟就是搞笑嘛。对，大家可能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才做的那些。我对微信里有一些我这个选择性的用，对，跟朋友会用。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微博上边的那些，我没有存到过微信里。我微信里好多都是电视上那种压缩的那种动态。 跟朋友聊天还是会用一下自己的表情包。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很多粉丝喜欢您啊，了解到了一些通告的安排，可能会去机场接机啊。对于粉丝接机的行为，潘老师怎么看？ 我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我这人就是出机场都是喜欢就赶紧上车的那种，对，所以他们就完全没办法那个安静下来。几十个人，然后拿着相机又叫又拍的，然后对我很感动。但是我就说千万不要影响别的客人，或者说不要，我说你们小声点，一会儿机场保安来了咱们就麻烦了。对，所以就一般都是把大家那个引到一个角落里，然后踏踏实实给他们签完名再走。 潘老师的这个行为也非常的贴心，一方面是要满足因为大家也真的是在机场等了很久，也真的是因为喜欢您才会去等，所以也会到偏僻的角落里面啊，大家安静一点去给他们签名，好贴心啊。那这个微博上面也有很多粉丝说可能有点远，我们没法过去接机，但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潘粤明老师啊。他们会有一个词儿叫求翻牌啊，然后呢，我看现在潘粤明老师在微博上面跟粉丝的这个点赞的互动啊也是非常多的，以前好像没有特别多。 是这样，以前我是微博我发的不多，有时候一个月也就一两篇或者几个月才一篇啊，我一直把微博当日记。然后白夜追凶以后，我觉得可能通过微博互动其实是更重要的。对，我大概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又看这些粉丝他们都很喜欢这个戏，然后也很支持拥戴我。对，所以他们说翻牌，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有这个时间我就去做嘛啊，然后就我翻牌他们也开心嘛，对吧？然后给他们点完赞以后，慢慢的可能他们就会把那个我这条微博的这个他们的建议就会带出来了。 聊完了网剧的作品，包括聊完了看电影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要说说这个演戏以外的事儿了，我们聊聊唱歌吧。平时您爱唱歌吗？或者是说跟朋友相约出去唱歌的机会多吗？ 平时我不太多唱歌，对，我在 KTV 也基本就不是属于麦霸那一种，跟熟人可能就是唱个几首吧。我没有唱功啊，我没有唱功，我也不太懂这个怎么去利用自己的这个声音去，因为我没有训练过。对，不像说那个台词啊，它不是跟音乐它是两回事嘛。对，所以本身跨界歌王它这跨界就是业余的意思嘛，就是说你也喜欢这个去用音乐表达一下你对这首歌的这个，人家资方也愿意让你唱啊，觉得唱完了以后也还大，我觉得就挺开心的了啊。我没觉得我唱功有多好， 但在白月追凶当中大家就会觉得潘老师唱的真的很好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我看更多的反馈就是比较贴切吧， 因为那种歌词可能是因为它毕竟是20年前的歌了，但我们觉得歌词可能除了当年要表达那种这个男女的这种爱情以外，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戏来说，可能它这个去表达哥俩的一明一暗可能也很适合啊，是无意中发现的。所以我们觉得与其凭空再写出一首，未必有这首它这个有感情基础啊，所以就尝试着改编了一下。 潘粤明老师之前参加跨界歌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哇，唱得很有感觉，很好，很喜欢，也希望可以看到潘老师多多的参与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所以在综艺节目这一块，您自己会有一些考虑和打算吗？ 就我综艺以前就比较谨慎，但是现在就是找的综艺多了，然后我就也跟这些朋友一块就觉得挺开心的吧。对，我慢慢的就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比较慢热的，对，慢慢的我就觉得体会到里面的这个快乐了，我就特别愿意和大家一块玩。对，像什么天天向上啊，什么脱口秀啊，什么快乐大本营啊，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跨界歌王其实对我来说就磨练就比较重要的一个过程吧。啊， 那您觉得参加综艺节目和拍戏哪一个感觉挑战更大一些？ 不一样啊，不一样。综艺它其实即兴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可能有一个脚本框架，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大家可能都没法预测。但是电视剧不可以啊，你必须要严格的按着剧本和导演的这个要求去做。 好，那我们这个常规的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常规接下来对反常规的聊天，快问快答好不好？就是不要思考太多，来回答一下我们粉丝们以及我们微博上面的朋友好奇的问题。嗯，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想被人知道的生活习惯？ 快问快答是什么意思？就是马上得说出来。那我得想，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是说洗完澡以后我要是就是不用棉签那个掏一下耳朵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老有水，就会睡不好觉。 好，第二个问题，减肥20斤和年轻20岁，如果可以选的话你要选哪个？ 那还有说吗？那肯定年轻20岁，你是不是傻？ 好，我这个有点傻。关键是现在潘老师也不胖呀，很多人在看《白夜追凶》的时候啊，有一点嫌弃脸，但现在人又瘦回来了。下一个问题，最爱吃的家乡菜呢？ 我粤菜，广东粤菜都好吃。别说了，再说口水都出来了。 好，不能说了啊，这个不然口水可能会掉到地上。好，接下来的问题是，你的朋友圈当中最爱发自拍的人是谁？ 我其实就挺多的，我这帮爱自拍的朋友太多了。我不太自拍，因为你们看我偶尔发自拍，一看这个就角度就很不专业。对，而且我也没有修图软件，你看我那都实打实的，满脸疙瘩满脸包，然后就全都上去了，就是所以我不对这个没什么研究。对， 现在网上面大家都喜欢说潘粤明和潘粤岸这感觉好像是俩兄弟，因为受到白夜追凶里面一人分饰两角的影响。那如果生活当中也可以选择的话，你希望成为谁？ 我关键我是把这俩人为什么同时存在，然后他们这个属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你要问我说关宏峰关宏宇我更倾向于谁，我能回答的这个就虚拟出来一个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只能说我会很好的去做自己。对，但是就是生活嘛，无论什么情况下这个总有这个这个快乐和困惑的时候，明暗之间嘛，对，只要坚持向前就好。 下一个问题，潘老师有没有微博的小号呢？ 没有，我连自己的微博都玩不转，我小号是不是还得再注册一个？我老烦那种，就是我其实受不了两个手机，你知道吗？对对，我是不喜欢，因为我这人就不爱丢东西啊。我如果丢东西，我会觉得自己智商有问题。对，所以我就尽量的这个节俭一点。 好，下一个问题是替很多观众问的，他们也很揪心，就是每一次看到《白夜追凶》当中的俩兄弟都是潘粤明老师来演的，就会觉得说，那你演的时候会很分裂吗？啊，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弟弟，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弟弟这样子。 会吧，可能观众看着觉得会，但是我们自己演的时候，其实一场戏可能是一天的时间，对，你是先把一边拍好了，然后再去想好了怎么去演另一边，所以对于我来说是稀释掉的，不是说你镜头看上去那一分钟那一场戏，对吧？那个节奏很快，所以对。 我看在微博上面有很多喜欢潘粤明老师的人，总是在您的微博下面留几个关键词啊，德艺双馨、老艺术家、潘胖胖。啊，对于这些关键词，潘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觉得德艺双馨是所有艺人都追求的嘛，啊，大家这么评价我，其实我真的很开心。我尽量就是不让大伙儿失望吧。对，老艺术家，我觉得可能我并不老，但是可能大家就是看我的作品看的时间比较长而已。潘胖胖，啊，那只是爱称了。对，就我只能面对现实，哎，不是，是真的胖。我比当时剧里边应该稍微轻一点，因为当时。我是属于先胖脸的那种，所以如果说你晚上保证了这个吃的多的话，第二天很麻烦的。 上一次聊天的时候呢，潘老师就说家里面是有养狗狗的，对吧？小泰迪，会考虑养其他的一些宠物吗？比方说像养鱼啊这样的。 鱼我就因为没法照顾，我也爱养鱼，我爱养各种小动物，但是我没有时间。你说我一拍戏三四个月。我不可能说交给老人，对吧？老人你说养个花有时候还忘了浇水呢，鱼要断一天粮了怎么办啊，对吧？啊， 好，我们的问题继续。那潘老师听过的关于自己的让自己有点无语或者是最无语的一条新闻是什么？ 没有印象。对对对，啊，因为新闻反正就是有真有假啊，有水分。对，我就是已经习惯性的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我也很少看娱乐新闻，我就只关注体育新闻。其实以前是这样的，啊。 好，说一件自己一直想做而又没有做的事情。 想做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疯狂健身。那个是需要这个每天非常按时准点有节奏，因为你不是说你健身那俩小时，你所有的饮食啊，你都需要规避什么，你什么点吃，然后几点上床睡觉，这些都是统一的啊。他不是说我只要每天就是在健身房里疯跑两小时就行了，不是，你要用剩下的22个小时来配合这2个小时，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有一点点不现实。 那么会做菜吗？觉得自己的厨艺怎么样呢，潘老师？ 厨艺不怎么样，但是我是属于饿不死那一种。对，我会做一点。 好好好，我们的快问快答就到这儿吧，再问下去的话真的感觉潘老师已经快被我们问干了。好，今天呢其实我们非常的感谢潘粤明老师可以在我们乐享生活的春节特别节目的第一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2017年自己在白夜追凶这部剧之后的很多很多的感想和收获。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给大家听到的是潘老师在这部网剧当中倾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当时很多人就说，哇，我没有想过说原来很早以前听过的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可以放在《白夜追凶》这部电视剧里面，给大家的感觉是阐述兄弟之间的这种爱恨交织的情绪，因为以前很多人觉得还是说爱情多一点。好，最后来听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潘粤明老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见喽。 我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